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每天带来一本书，在书中感受生活，品味书香，品味故事。今天我们要来带来这本书叫做《老北京的门墩儿》。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两位作者，一位是侯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一位是刘洋，你好刘洋。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嗯，那今天最特别的呢是刘洋带来了他的这位妻子哈，叫做侯杰，所以说这是一个夫妻俩来出的这本书哈。侯杰这个是80后，跟刘洋一样啊，同龄人。然后两个人呢都是学的这个历史相关的专业哈，侯杰是北大文博考古专业的本科，刘洋呢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理事，也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这两位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聊的可不是圆明园，咱聊的啊是这个老北京的门墩儿哈。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老北京的门墩儿，一看就是讲这个门墩儿的故事哈。为什么想到要写门墩儿这本书呢？来，刘洋。 因为从小嘛，两个人我们两个都是在这个北京胡同里长大的， 嗯， 像这个门墩儿每天就是出家门都要看到，所以对这门墩儿很亲切。 嗯， 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因为可能太熟悉了，反而倒没有注意到它的内涵和文化。 嗯， 所以后来呢，因为有一次正好有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北京的门墩的书。 哦，日本人写北京的门墩、 然后我就买了一本看了看。首先呢很佩服一个日本人对北京门墩这个、研究的这个程度，但是老觉得可能就不够解渴，或者是觉得不很完整，或者就是说可能毕竟他的精力有限吧，去的地方上我觉得不多，所以说最早呢是想通过他那个先去看一看，然后呢再完善一下关于门墩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但是呢正好在看这个整本书看完之后，他一后记的问题上，就是日本人写了一段他的感悟，就是他为什么研究门墩儿，是因为他实际上是来到中国是学中汉语来了， 嗯， 很偶然的发现这个门墩儿，觉得门墩儿很有这个历史文化，就搞起来了。但是呢他突然间在研究门墩儿的时候想起咱们日本一个文化，就是以前日本人穿和服， 嗯， 那么和服呢，你像每个和服的这个类似于这个和服上挂着一个类似于坠儿的一个东西，他们叫这个跟服、那么这个跟服呢每件和服是不一样的，根据每个人的品味每个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不同的和服有不同的跟服，有很多种跟服。但是日本后来西化了，和服就不穿了，这个跟服就更没人去做，也没人佩戴了。时间一长，后来就因为当时日本有美国驻军嘛、所以美国人就觉得挺好玩的，大量收集，最后全拿到美国去了。等于现在日本要研究和服呢，得去至少要去美国去研究这个跟服。那么换句话说呢，他觉得因为门墩太普通了，所以中国人对门墩可能忽视了对他的研究，那么时间一长的话可能就没有人去搞，那么他来弥补这个空白。那这个话当时我觉得有点觉得这话有道理，但是有点遗憾。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北京老北京那个门墩，但是去让日本人研究，心里老觉得酸酸的，或者觉得怪怪的。那么我当时也年轻，正好也没什么事儿，我说那就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所有的门墩索性就给走一遍，咱们加以系统研究。首先呢，弥补一下这个日本人在研究的空白；其次呢，可以算是给自个儿充实一下对门墩文化的一个了解。 嗯，这 就开始了这个门墩的漫长的这个考察。时间一长了，没想到这十几年就过来了 啊。十几年， 对啊，这个书将近十一二年时间。 哦，所以这个书里每一个图片都是你亲自走过的这个胡同， 对， 然后每一个都是凝结了你的心血哈。 对，因为这个书从早期的时候先地毯式的用了一年到两年时间完，那么后来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嘛，我要确定这个门墩的现在状况什么状况，所以要反复再走，那么这样的话反复走了五次，而且每走一次呢，这个可能就有一些门墩就消失了，找不着了。那么我也是因为在研究门墩过程中和走胡同过程中认识了我这个夫人侯杰，对，我们俩也是因为研究门，对，研究逛胡同门墩这么认识的。 嗯， 然后后来从第三次开始，第四次第五次就一起拍了。 嗯， 甚至有的时候呢我挺忙，周末有时候去讲课或者是加班，他自己背着相机就去胡同里找，所以很多门都是他发现的，我都当时就没有亲自在，就前三次都没有发现。 嗯， 所以这个东西也算是我们俩共同一个结晶吧。 嗯，所以看到你们两个这个书一开篇哈，就是介绍作者的时候，两个人同样的姿势都是蹲在地上拍门墩儿。 对对对。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哎，为什么没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图像哈，能看到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可能你们就是想用这样一种影像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你们在做了一件什么事儿。 对。 嗯，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哈。我先不说前面讲了什么，我先说最后哈，最后讲了一个，刘洋曾经走过的这个胡同，就是到底有哪些？其中有一章哈，讲到这个叫做《北京门墩的现状》里边说到了哈，什么旧鼓楼大街地区啊，南锣鼓巷地区、北锣鼓巷地区、交道口地区哈，那么多罗列了，这得多少个地方啊？我这看的好几页都看不过来啊。 对他，因为这些地方是相对来说呢，比较保存比较完好， 嗯， 而且呢，它是成片的。另外呢，门墩种类、门墩类型也相对是比较多元化，各种各样的。 嗯， 而且还有一点好什么呢？这个区域一直从明清以来保持着一个整体的风貌，直到今天，所以可以对我们研究各个时期的门墩， 哦， 或者是这个门墩和门之间和这主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嗯， 但是呢，这个区域就确实太大了，所以每个区域就是要地毯式的挨家挨户走。 嗯， 而且这个门墩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个汽车挡着了，或者是自行车挡，甚至有些杂物挡着，可能第一次漏掉，第二次漏掉。 嗯， 所以有些地方要反复的去几次才能把这个所有门墩进行这个很好的考察。 嗯，我看你这书里列举了哈，你发现了多少门墩儿，这里边啊就有各种种类哈，这些种类真的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或者第一次见，如果不看你这本书我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多种门墩儿哈。 嗯， 来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介绍哈，都有哪些门墩儿。 门墩儿其实这个分类是我跟夫人共同探讨了一下。 嗯， 原来的时候呢我比较机械，我就分成两种，这两种也是参考了一下其他的同行们的一个研究，就是方形的跟圆形两种。 嗯， 那么顶多的加一个普通的素门墩儿。 嗯， 但是后来随着门墩儿的考察的数量增加，我才发现其实门墩儿的种类远比我们以前这种机械的分寸要 多得多。 对，主要你看的越多， 嗯， 你才发现种类越多，所以出现了异形门墩啦，还有一些特殊性的门墩。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随着考察深入，随着去的门墩的次数多了，所以就给它分得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研究和今后出书方便，那么读者看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明亮。 嗯， 那么门墩实际上大的分类还是以抱鼓形，还有这个方形门墩，对吧？ 嗯， 对，方形门墩，还有异形门墩。对，门诊石跟异形门墩主要这几个类，但是每个门墩其实呢，很少有完全重样的两种门墩，它门墩里面又融入了很多主人的文化、门的文化、等级的文化，甚至有一些还有一些西方文化。 哦， 那么它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那个门墩的作用。 嗯， 所以门墩的分类经过十几年研究，我们才发现远比我们以前了解的要细得多。 嗯，咱们现在就来简单的详细的介绍一下哈，都有哪些门墩儿。 嗯， 首先说说门哈，我想可能中国人对于门它的这个认识是特别不一样的哈。中国自古就有门的文化，你比如说哈，生意要有一个好的门面是吧，我这个门脸要好是吧，居家过日子这个我们家的这个门也要门脸要气派是吧。包括很多人你看，比如说在我们台里说今天请刘洋和这个侯杰来做客，装点了我们的门面，你看都是门，讲究这个门的文化。刘洋跟我说说哈，中国到底这个门有怎样的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样的文化？ 中国门的文化其实从现在发现的早期的，甚至可以能到商周时期的一些壁画或者传下来的一些这个图像就能看出，那个时期的门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标准的规制了。 嗯，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目前已知，我们对最直接的对门的文化研究主要还是来自于墓葬。 嗯， 因为墓葬本身带门嘛。那么实际上因为墓葬的话，即便里面文物被盗光了，但是很少人把墓整个拿走，很少。所以说从现在已发掘的早期的墓地，那么包括墓上的门，就可以发现我们中国的门的文化真的源远流长。而且门的这个文化的种类还有它的这个寓意也是这个同随着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这个变化。那么门墩儿，那么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其实门墩儿很早很早就是伴随着门文化一起诞生了，像门簪啦、门墩儿啦，这些都是伴随着从门那一天开始就开始有这个类似于门墩儿。而且门墩儿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很多人不知道知道门墩儿的一个作用。实际上门墩儿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大门可以活动，可以这么轻松的，有的甚至一个小朋友就可以推动门的原因就是门墩儿起的作用。那门是要镶在门墩儿上，门墩儿起了一个轴承的这么一个作用。实际上门墩儿是为了这个轴承的装饰品，时间长了演变成一个文化。那么因为我夫人特意为这事情我们去过陕西，而且去过国博，对目前已出土的早期的门墩儿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一个归类。所以说基本上搞清楚了门墩儿最早目前已知最早门墩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这个可能我夫人可能她更熟悉一些吧。 因为是这样，因为地面上的建筑像唐代以前的基本上现在已经见不到了，然后很多的一些东西都是要从出土的那些文物上面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建筑方面的信息。所以就是想看门墩的起源其实也是挺难的，因为文献里面也是基本上是查不到，只有那个宋代的营造法式里面有这个信息，就是相当于门枕的一个构件的名称。再早就可能就是没有了。然后我们手边查资料很难，然后就去一些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墓葬里出土的文物，它会有很多的信息反映在上面。比如说陶楼阁，汉代的陶楼阁上面有一些斗拱，因为你看不到汉代的建筑是什么样的，但是你从这个文物上面你可以看到大概那个时期的那个斗拱是什么样的。同样门墩儿也是可以在这些文物上面能看到，比如说国博里面有一个北魏的一个皇后的一个券门，墓里的券门。 券门是什么意思？ 券门就是它墓门上就是一个墓门嘛，然后它是石构的，石构的一个圆拱的券门。 哦，是圆的。 对，圆拱的券门。然后里面就是石门，然后但国博那个就是只剩一个券了，然后底下有一个就是类似镇兽似的一个虎形的，其实它就是一个门墩的一个形象。对，然后同时在山西省博物馆也有类似的，然后包括就是国外的一些，比如说韩国的那个它叫中央国立博物馆，它也有一个北魏同期的，也是那样的，前面一个虎形，所以我们就能知道，在那个时期可能门墩就有别的形状的了，就不是单一的门枕那一个小小小方的石头那种样子。然后到了宋代，它有一些就是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墓葬，那个门特别的精美，然后每一个构件什么都有，然后也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门枕在那下面，就是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文物吧，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但是现存的可能也就是最早也就是辽代、元代这样了，然后明清的像北京都是明清的一些原件。对， 所以说这个门墩的文化是由来已久。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哈。而且它是不断的演变发展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哈。你们在发现门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了解了很多它的寓意、它的文化，是吧？ 对，这是必须的。 这是怎么发现的呢？ 实际上早期的时候就发现门墩跟每个门墩上面雕刻的这个包括动物甚至一些图案是不同的。而且有些动物的图案呢就是很精美，像一些麒麟啦、狮子啦，有些小动物最早对这真不太了解，为什么要动物，有些动物就一猴子， 对，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只鸡或者一个凤凰类的东西，但是不太了解，所以就必须要去查这个中国古典的一个寓意。这一查我才发现其实 每个门墩都包含主人对自己或者自个儿家族或者是对这个整个这一个人生的一个期盼或者一个规划吧。 嗯， 所以说他再往深了说，这个门墩的寓意直接反映了主人或这个户人家对就是或者是短期或者长期的一个寓意。对，有些门墩像人家刚结婚的夫妇新盖的房子，可能就是共结莲藕，哎，并蒂莲，共结莲藕，象征了两个夫妻嘛。对，有些人可能现在正好儿子大了之后准备要考试了，那么在我们家要装修房子，正好以前孩子小嘛，儿子大了，单独给修间房子，那可能修一个，那会儿门墩就演一些平生三吉啦，或者是一些一些中举的一些寓意。 哦， 那么还有一些大多数的本身当官或者是一些做买卖的人，都希望一些福在眼前啦，哎，或者一些有钱的一些寓意， 多子多福啊， 多子多福， 弄个小葡萄啊，然后那种就是瓜蝶连绵呀，对吧？ 对， 这都是希望多子多福那样的。 啊， 老鼠， 啊，老鼠是什么意思？ 老鼠也是嘛，多子嘛。 哦， 因为老鼠一繁殖就是一窝，就是很多个小老鼠。 对对对，像这个家族能够像老鼠一样这个。家族昌盛，还有像猴子寓意是最多的，因为猴正好跟我们那个侯爵，或者是这个侯位这么一个位置， 嗯， 很重要，所以封侯挂印啦，或者是一些马上封侯啦，都是一些相关的寓意。所以说，经常在门墩上看到一些像猴子和马蜂这么一个图案。是猴子捅一个马蜂窝，就是封侯挂印嘛，是谐音。 有的是一个猴子在那捅马蜂窝，然后下面一个小猴会拿一个就是方印那样的一个小包袱在那样拖着， 哦， 然后就是这样封侯挂印。而且每一个都不一样，就走到胡同里你会看它有很多可能都是封侯挂印，但是每一个它刻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嗯， 但是主题都是有猴子、马蜂窝还有那个小印。 哎呦，特好玩儿， 很多这样，很有意思。 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当一旦注意，我会发现，这个真是融入了中国就一千多年的传统的文化， 博大精深。 对，没错，而且可以， 嗯，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出当年这个主人的当时的想法，甚至我们现在都完全可以接受他的这个当时的寓意。所以说，完全是传承到今天。 嗯， 对，这是很好。 而且我觉得古人特别有想象力哈，他怎么能想到？这个用一个猴子去捅马蜂窝这样的画面来让自己这个家族兴盛哈，有这样的一个寓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 嗯， 包括还有什么，我看那个你们这本书里也有好多狮子是最普遍的哈。对，狮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你像咱们无论是北京还是各个地方，他的家里啊，尤其是那种我们看大的酒店门口都会有大狮子哈。 嗯， 现在这种很普通了，大家认为就是一种吉祥的寓意，但是其实它也是门墩的一种，是吧？ 对对对。 哦， 有些门墩的狮子雕刻的非常多，而且非常精美。 嗯， 一般九个狮子在一个门墩上， 狮同室，九世同堂， 九世同堂。 对，它会雕狮，雕九个小狮子在一个门墩上面。 嗯， 然后上面是一个大狮子，然后下面是一些小狮子，就是子孙嘛，然后围绕着它， 家族的子孙。 然后而且是一边是公的，一边是母的，就那最大的那个。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我去故宫，就前段时间，去年吧，搞了一个特别火的那个，《清明上河图》的展览，叫什么来着？就是 《石渠宝集》 那个。对，《石渠宝集》。当时我去看的时候，《石渠宝集》它同时展出的还有慈宁宫。慈宁宫当时是10月10号， 对 对，它那个建馆之后，然后那个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后，它那个纪念日嘛，我就去看了。 嗯， 然后我就发现哈，慈宁宫它门口也有这样的石墩儿， 对， 但是它呢是铜制的，啊，两个狮子，但是又不大像狮子，它的耳朵是那种，尖尖的 那 个 麒麟 吧，应该是 麒麟， 对。然后它的麒麟还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以为可能它的麒麟下面那个就是两个四爪嘛，前面两个爪可能它下面是一个绣球，其实是一个小狮子。 对 对。 哦， 它是一公一母嘛，然后那个母的下面一般都是踩一个孩子，踩一个小狮 子， 然后公的会踩一个绣 球。 嗯， 对，特别可爱哈，觉得 就像那种狮子绣球在北京的门墩里也有很多的体现。 还有那种就是它叫老狮少狮，就是一边刻着它的妈妈，就是一个大狮子抱一个小球，然后另外一个上面刻了一个小狮子。 对，太师少狮嘛。对， 太师少狮， 太师 少师。而且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查过一些，又问过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域行业的人，他们就说过，其实石匠雕刻门墩需要石匠，雕狮子是所有的入门的完结业功课，也就是从小 学的第一件事就是雕狮子，最后可能出徒了， 毕业 之后也要雕刻一个狮子，或者雕刻狮子门墩，因为狮子比较复杂， 嗯， 只要这个能出徒了，其他的就好像就不难了， 很简单了。 对，所以当年很多石匠，这个在完全三年学业或者包括六年学徒之后，要雕刻一狮子门墩，老师觉得雕狮子门墩雕可以了 ，OK 了，你这基本上对你就毕业了。所以狮子门墩在北京当时一是很普遍，第二确实是确实很精美，跟这个像您说的，可以把这个门面体现得更加金碧辉煌，或者更体现出威严和这种这个庄严。 嗯，对，而且图案确实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哈。包括你们里边还有这个兽形的抱骨门墩儿，是吧？ 对。 这个兽上面这个兽有什么寓意啊？ 其实这个门墩儿从分类来说，最难找的或者是现存最少的，恰恰是文字类型的门墩儿。就有些门墩儿它是刻文字的，甚至要刻诗，甚至刻诗词的。 还有诗词的。 对，有一个门墩儿，那是在新街口地区，刻的是一首诗。这个诗意思大概就是一个起到一个勉励一个人做人要高风亮节，有点这个这个象征着君子的之号，其实已经自勉的一个语义。但像这种文字门墩儿，现存比较少一些。一呢，可能难度大；第二呢，不是每个人对这个文字门墩儿都那么高的境界。每个人每个人 性格不一样。是一个主人的一个喜好。 对对对，像您刚才说那个寿字，其实就是在一个门墩儿就只刻个寿，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给自己的父母，或者说给本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 嗯， 当然了，也有人呢用其他的方式来，比如说来画一个南极先锋。画一个兽形老来体现，对，来体现出福禄寿。那有人就是直接写个寿字，所以每个人对他对门墩理解不一样，他的订单也不一样，那最后完成的这个门墩寓意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你说这个特别形象哈，其实我感觉哈，你刚刚也说到了，就门墩它其实跟主人有特别大的关系，包括和主人的等级也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你看，像是咱们比如说老北京的传统，什么样的等级有什么样的门墩有特别的限制吗？ 这个现在是有一定的争议，有人就觉得呢，可能像狮子这种东西呢，确实一般老百姓是不能使用的。 哦，皇家的哈， 对皇家的， 在前门那边呢，小门小户就很小的一个门。它也是狮子的门墩 哦， 对，还有像那种会馆。 为什么老说南城？因为老说北城嘛，比较富人比较居多，这个非富即贵。南城可能相对市井一些，但实际上我们在南城呢也发现了一些属于越制的狮子。实际上我认为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是这个狮子本身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当年分得那么细，另外呢可能是民国之后有些人有了钱了，我要完成这个念想，再重新再刻狮子。也是有可能，因为南城那边有很多是民国时期盖的房子，那个时期就没有什么制度一说了。但是有些人还是有前清朝那个念想，所以我要做个狮子，体现出我自己现在圆这么一个梦吧。所以南城呢，一些虽然市井的一些地方呢，仍然可以见到 一些 狮子们。 虽然现在博物馆咱没有这样的这个这种条件哈，能够让它这个保存在这儿，但是我想咱们可以呼吁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些朋友们哈，如果您的家里有门墩儿，您突然也发现了这个门墩儿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哈，而且又是这个很久远的年代，您就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毕竟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文化哈，留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根。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哈侯杰和刘洋来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老北京门墩儿的文化哈，特别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读书俱乐部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